在光明星节之际，缅甸、罗马尼亚和印度等国分别举行了庆祝集会、业绩讨论会、图书图片展和电影欣赏会。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业绩，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革命活动的照片，还展出了白头山朱雀伟人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以及介绍我国军民努力开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全盛期的图书和图片。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我国影片《仙君太阳》《普照寰宇》等。缅甸联邦巩固与发展党仰光地区委员会、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仰光地区执行委员会、罗马尼亚新社会主义党、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党、印度金正日著作研究会和印度主体哲学研究委员会的人士和各界群众参加了庆祝活动。